咁哼行勤可唔可以总结一下手下留情嘅成功之道啊？ 好听、新奇又好玩， 点样好玩啊？ 有你做嘉宾咪好玩咯！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听住手下留情有祝文君啊！ 咁就一齐玩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24号本港新增73宗确诊，跳舞群组累计超过130宗。 政府将向没有新病假新型肺炎确诊者发放5000元津贴。 黄之锋等违警总案押后下周三判刑，三被告还押。 英国探讨拒绝英国法官到香港中院，称中国两度违反联合声明。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千禧年代啦。讲到新型肺炎嘅情况，寻日嘅数字啊，73宗确诊，超过70宗嘅初步确诊噶。大家好关注嘅歌舞群组再多多50人，咁而家呢个群组咧已经去到超过130人啦，133人啊，总共咁啊取代咗之前嘅103名嘅酒吧群组，成为咗咧香港疫情以嚟咧最大嘅一个群组啦。咁亦都见到咧系触及好多嘅人嘅。咁另外有关涉及嘅歌舞嘅场所咧，亦都增加7间添嘅。咁而家政府就呼吁啦，就系、是、大家要要去驗啦，如果係喺呢啲地方出現嘅，咁另外咧，亦都話，就算你冇去過相關嘅地方，但係去過多人嘅派對或者生日會咧，都應該要盡快去到檢測噶。咁見到尋日衞生防護中心就公布啦，尋日就係有8宗嘅源頭不明。咁對於呢個形勢，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1872311。咁疫情之下，咁之前咧見到為我哋醫療系統咧帶嚟一啲壓力嘅。咁而家最新嘅安排咧，就係話有關一啲輕症方面咧，都會繼續開翻亞博嗰度。因為之前咧就停咗，咁而家亞博嗰邊咧都話諗住今日會開翻啦。具體嘅安排會係點咧？請嚟咧有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余慧玲醫生一齊傾下噶。早晨，余醫生。 係，早晨。 亞博嗰度而家諗住開翻啦。咁但係我想問下，先問下，其實而家呢一波之下，對於我哋公營系統、醫療系統嘅壓力係點樣咧？而家病床嘅使用率係點樣嘅？ 係啊，我哋睇到啦，最近呢幾日咧，其實嗰個新增嘅個案咧都急劇咁加速啦。咁由去即係之前咧，每日都係幾個啦，去到最近20、40，再上到去呢兩日咧就70或者超過70啦。咁其實對於我哋嗰個醫院嘅隔離病床嘅設施咧，係都有一定嘅壓力嘅。因為加上而家嚟緊都係準備係流感高峰期啦，咁其實都會多咗病人啦係入院嘅。我哋見到而家我哋啲隔離病床嗰個嘅使用量咧，大概都已經去到65% 度。咁其實咧，我哋講緊整體如果去到70%度咧，其實都已經係接近爆滿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有即係一個準備咧，去加一啲嘅隔離設施嘅。 咁所以今日開始就加翻呢個亞博嗰個社區治療設施啦。嗰度而家個諗法係點樣嘅？ 係啦，嗱，咁為咗配合政府整體嗰個抗疫策略啦，咁我哋將會喺聽日啦，就重新啟用亞洲國際博覽館。 哦，唔好意思，係聽日嘅應該 係。係啦，就做呢個社區治療設施嚟到接收病人啦。咁我哋就睇翻而家個形勢咧，就每日應該都會有幾十個嘅新增個案啦，同埋一啲嘅即係初步確診嘅個案咧，都會嚟到醫院嘅。咁我哋呢個社區隔離設施咧，重新啟用之後咧，就將會接收一啲病情相對穩定啦、比較年輕一啲啦，同埋有自理能力嘅病人嘅，咁希望可以減輕喺醫院隔離病床嘅壓力啦，同埋可以集中資源咧，係去照顧病情比較嚴重嘅病人。咁另外我提到啦，因為呢幾日咧，每日都見到有好多咧初步確診嘅病人嘅，咁呢個隔離呢個社區治療設施咧，亦都係會接收初步確診嘅病人。咁病人咧可以喺嗰度咧等候嗰個測試結果啦。如果係即係證實確診咧，我哋就會再按照翻個病人嘅情況啦，分流去到唔同嘅醫院啦。又或者留在那個社區治療設施接受治療的。那我現階段呢，就首先會開啟這個亞博館的1號和2號展館的。如果有需要呢，我們都會逐步去啟用8號至11號展館。那總共加起來我們有大概1900張病床在亞洲博覽館的。 1900应该是咁多加埋，定是一二号加埋有几多咁样？首先开会开。 如果一二号加埋咧，大概有900张。咁如果加埋其余嗰四个展馆咧，就会去到1900张嘅。 嗯。我記得之前咧，你哋都講過啦，啲輕症嘅病人可以入去亞博嗰度啦。我記得嗰陣時你哋介紹過咧，有啲情況下可能佢喺嗰度處理埋咧，就直情唔使入去醫院，就直接喺亞博都可以離開啦。係咪今次都係類似咁樣啊？即係如果輕症嗰啲嘅話， 係啦，我哋根據翻即係上次第三波嗰個經驗啦，咁見到咧就即係如果係比較年輕一啲啦，佢即係譬如驗血啦、肺片咧冇特別嘅異樣咧，其實咧都係可以喺社區治療設施咧即係完成嗰個嘅隔離啦。咁就可以即康复出院嘅。咁我哋睇翻咧，今次呢、這个即跳舞群种啊，或者系最近嗰啲个案咧，大部分都系一啲即相对比较年轻一啲嘅。咁我哋估计咧，即呢个嘅社区治疗设施咧，应该都系合适咧，可以照顾呢一类型嘅病人嘅。 嗯，即个情况系点咧？一个轻症嘅病人系你哋会先睇一睇，譬如佢冇乜特别病征嘅，咁就直接嚟亚博啊？定系先去晒医院先，去到医院满晒先嚟亚博？个概念系点样嘅咧？ 系嗱，而家我哋嗰、那个喺医院嗰个隔离设施咧，我哋头先提到啦，其实都已经即系相当满啦。咁、如果系我哋收到卫生防护中心个通知咧，我哋就会首先喺嗰度咧，即系初步睇翻个病人系咪合适啦，即系譬如起码佢年纪上啊，又或者佢有冇一啲好严重嘅一啲慢性疾病啊咁样。咁到嗰度咧就会初步做一个嘅即系分流，即系如果比较有年纪大嗰啲咧，就直接会去咗医院噶啦。如果系年纪轻啊，冇咩特别嘅即系严重嘅慢性疾病。我首先都会送到去亚博馆，咁嗰度咧都会有医生啦、护士啦，帮佢做一啲初步嘅检查啦，咁同埋咧都会有啲验血啊、照 X 光啊嗰啲嘅。咁如果嗰、那个即系验血报告翻嚟，或者系嗰个肺片系有啲问题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再算。轉去一啲嘅醫院幫佢安排個治療嘅。 嗯，好啦，今次就聽日啦，講清楚，聽日先至開始咧，就開翻呢個亞博館個設施嘅。你預計要幾多少人手呢？ 根據上一次經驗咧，咁我哋因為都會預備一開始，譬如我哋大概係會即係 ready 200張床啦，咁同埋我哋都係要安排咧輪流，即係啲人手咧都會係輪更制咁樣，咁所以咧喺醫生啊、護士啊，或者係即係X 光部門啊，或者 IT 人手咧，我哋都會根據翻上一次即係第三波我哋開呢個社區治療設施咧嗰個人手咧嚟到去配備嘅。 嗯，即系大概如果开一二号馆咁，要人多唔多噶都？ 我哋相信咧呢啲嘅病人，因为佢嗰个病症系比较轻一啲啦，咁、所以佢要需要嘅照顾咧就会冇医院咧咁高嘅，咁所以我哋相对嗰个人手咧系会比医院个配备咧系会少一啲，咁但系因为嗰个床嗰个数目系多啦，咁、所以咧我哋即系都会有唔少嘅，即系譬如医生啊、护士咧都系要去需要留守同埋轮班咧嚟到去照顾呢啲病人嘅。 嗯，好，另一个我又唔知道你掌唔掌握咧，因为亚博旁边咪整紧个临时医院。院嗰度未得嘅，嗰度嗰个知唔知又点样啊？那个进展啊？ 系临时医院嗰方面咧，咁而家嗰个即系建筑工程都系如火如荼啦。咁我哋预计咧就出年嘅一月度咧，就大概咧就可以完成啦。咁里边嗰啲装修啊等等，咁到时咧我哋就即系都会系即系睇翻到时个疫情个情况系点啦。咁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启用呢一个嘅临时医院咧嚟到去接收有需要嘅病人嘅。 唔即系按道理就万一啊，真系有啲相对严重啲嘅症咧，就喺嗰度都可以处理埋噶啦。临时医院嗰度系咪？ 系啦，因为佢临时医院嗰个设备咧，相对比起呢一个亚博馆咧会多啲啦。譬如佢会有 X 光部啦，会有多啲嘅负压设施啊等等啦。咁所以我哋相信咧，佢系可以咧照顾一啲即系比较严重少少嘅病人嘅。 嗯，好啦，另外都想问埋，最后问埋咧，就整体嗰个医管局压力啦。咁之前有上呼吸道感染啦，咁而家嚟紧又可能有冬季流感啦，往年有呢啲情况啦，会唔会担心未来即系、就是、对医管局个压力咧？ 係嗱，喺裝備嗰方面啦，頭先我提到啦，即係我哋因為而家有呢個社區臨時設施啦，另外去到一月咧都會有臨時醫院啦，咁所以我哋估計咧對於我哋嗰、那個即係隔離病床嘅壓力咧我哋應該係可以應付到嘅。咁至於人手嗰方面啦，咁當然我哋而家即係嗰個醫護人員咧都係即得咁多嘅啫，咁但係咧我哋都會係即係提供翻一啲嘅訓練俾佢哋啦，咁同埋咧如果係去亞博館嗰啲咧，好似我頭先所講啦，佢哋所需要嘅治療嗰、那個即係 level 咧就冇咁高，所以我哋都可以咧擺得到即係一啲嘅人手咧係喺嗰度咧嚟到去照顧個嗰啲有需要嘅病人嘅。咁另外喺測試嗰方面啦，咁我哋就 而家其實最近因為嗰個疫情嗰個情況啦，我哋都做多咗測試，即係每日都去到七八千啦。咁我哋其實一路咧都積極去加我哋個測試容量啦。如果有需要，可能一日咧都可以去到即係做10,000個測試啦。咁同埋之前我哋都有宣布啦，即係嚟緊我哋即係都會幫啲病人啦，如果係合適嘅話咧，我哋都會一併咧係幫佢驗呢個嘅新型冠狀病毒啦，同埋一啲流感嘅。咁都希望咧可以即係盡快咧知道係即係邊類型嘅感染咧，嚟到可以提供一啲合適嘅治療啦。咁同埋講翻，如果人手嗰方面咧，我哋都有揾一啲嘅私家醫生嚟到去幫手嘅。咁我哋都亦都提供咗一啲嘅訓練俾佢哋啦。咁都相信咧，如果我哋有需要咧，都可以揾呢啲嘅私家醫生啦嚟到去幫手咧，幫輕我哋喺人手嗰方面嘅壓力嘅。 另外就問埋啦，就探訪嘅安排會唔會因為呢一波第四波而再受更多嘅影響咧？非緊急嘅服務，醫管局方面又會唔會都再受影響咧？ 係。探訪嗰方面咧，的而且確啦，而家我哋見到咧，即係而家社區個情況咧就唔係咁好啦。咁我哋而家都檢視緊嗰個探病嘅安排嘅。咁如果係有一啲嘅轉變嘅話咧，我哋都會即係同市民公布翻啦。咁但係我哋相信一啲如果係陰縮嘅探訪咧，我哋都係會繼續咧等啲即係親友咧係可以即係見到病人嘅最後一面嘅。咁另外至於係啲非緊急嘅服務啦，咁我哋即係都參考咗之前嘅疫情啦。咁因為都啲服務咧都有啲即係雖然話非緊急啦，對於某啲病人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哋都希望咧保留咧，盡量保留翻一啲嘅非緊急服務，可以令到咧即係大部分嘅病人咧都唔受到影響嘅。咁但係如果萬一啦，嗰、那個疫情真係即係再比上一波咧係嚴重嘅話咧，咁我哋都唔排除咧有啲真係即係有啲可能相對比較可以等得一啲嘅服務咧，咁我哋都可能要減少啦。咁就變咗可以集中翻嘅人手咧，係處理翻個疫情嘅。 好啊，咁多謝曬你先，阿余慧玲醫生同你傾到呢度。余慧玲咧就係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講翻啦，聽日就係亞博館嗰度咧就會開翻幫手啦，因為有啲輕症嘅病人咁都可以喺度分流嘅。咁頭先就講到咧，首階段可能開住一二號館，大概900張牀先嘅。好啦，咁啊，另一個關注點啦，有關疫情方面咧，就係嗰5,000元啊確診者嘅補貼。咁之前就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提過呢個出嚟之後咧，就由於講到不設資產審查啦，咁社會上都有好多嘅討論嘅。咁尋日勞福局咧，羅志光局長咧就講多啲個仔細嘅內容啦，就話喺11月22日起或者之後，喺本地確診咗新型肺炎而喺醫院管理局嘅醫院留院治療嘅基層本地居民，因為留院而手停口停、收入大減又冇有薪假嗰啲咧，就可以攞到一筆過5,000元嘅恩恤補貼啦。嗰啲例譬如的士司機啊、自雇人士啊、日薪嘅員工啊咁樣，咁就話最快咧星期五就可以申請啦。咁計劃就冇呢個資產審查，不過申請者就要聲明啦，就話講清楚自己因為住院而收入大減。咁如果你抽查到發現有違聲明嘅話咧，係有刑事責任噶。提醒翻大家呢樣嘢嘅。你喺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有工聯會立法會員麥美娟一齊傾噶。早晨，麥美娟。 早晨，葉冠南。 據聞呢個嘅建議係工聯會有份提出過，係咪啊？你對於而家即係政府提嘅呢個版本又點睇咧？ 嗱，工聯會咧好早之前咧喺疫情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咧有啲工友咧，佢哋即使有病徵啦，其實都唔敢去睇醫生或者去驗毒啊、驗病測病毒啦。咁我哋佢哋嘅解釋就係因為佢哋擔心咧手停口停啊，特別係一啲清潔日薪嘅清潔工啦，或者係的士司機啊，或者係一啲運輸行業嘅工友。咁當時我哋提出咧就係即係政府應該有一個停工嘅津貼啦，就幫助啲工友，等佢哋唔使擔即係。唔使因為驚話會手停口停咧，就即使有病徵咧，都仍然咧係繼續翻工。其實呢個情況喺澳洲或者英國咧，其實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咁所以佢哋到最後咧，都係俾咗一個停工津貼俾嗰啲基層嘅工友，就係等佢哋咧唔使擔心，因為我哋見到有啲工友真係就算係喉嚨痛啊、發燒啊，佢哋都可能食住啲成藥咧都繼續翻工。但係咁樣其實如果佢不幸確診嘅話咧，佢係會影響到佢身邊嘅同事啦，亦都即係影響。在社區裏面的傳播鏈，而且早輪呢我想你都記得就是陳肇始局長他們講了有四個的特定群組，包括運輸、保安、即是物管、和護理安老和飲食，就呼籲他們去做那些自願檢測的。但是其實無論工會的動員也好，即使是他們自己僱主去動員也好，其實的參與率都很低的。因為很多這幾個行業特別是飲食和運輸 仲有保安裏面嘅清潔啦，都有啲係日新工或者係手停口停嘅。咁好多佢哋都係擔心一驗咗如果有事嘅，咁佢哋要停工啊，要隔離啊咁。佢哋真係寧願咧食成藥買成藥食咧，都唔肯即係睇醫生嘅。咁所以其實呢、這個我哋覺得有一個停工津貼咧，係可以幫到呢一班嘅基層嘅工友。咁當然有啲社會人士就係咪全部都俾我？覺得一定唔係啦。即係如果有一啲人佢哋係是真係冇遵守呢啲防疫嘅措施，然後就去感染嘅，呢啲人當然就唔應該係俾啦，係嘛？咁但係我哋講緊嘅係一班基層嘅工友，而且嗰個目的咧係希望佢哋咧唔會因為怕手停口停而唔去做檢測或者係睇醫生咯。 嗯，所以而家我就話要聲明自己係冇一個有薪嘅病假先至有得攞嘅，呢把尺係、即係呢條畫喺呢個位置都合理，我聽你咁講。 我覺得係嘅啦，即係因為其實咧，我哋期望啦嚇、即係確診嘅人數唔好再升落去啦嚇、如果個確診人數唔多嘅話咧，其實一個人簽咗聲明咧，然後社署之後再去做一啲調查咧，其實係會容易嘅，即係唔似你話其他嘅申請咁要去做嗰個抽查會好難，或者唔容易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個確診人數唔多啦，希望 keep 到唔多嘅話咧，咁其實做抽查咧就其實容易噶嘛。咁亦都嗰個人係有需要負刑責。咁我亦都即係相信即係我諗呢個大家都要相信呢一種簽聲明嘅方法，因為如果咧其實老實講啦，今次政府願意用呢一種方法嚟到去發放啲津貼，其實我哋之前一路講緊好多，譬如話喺上次保就業計劃裏面好多工友都因為可能佢冇供強積金冇攞到津貼啊等等呢啲方法咧、其實如果聲明都得嘅咧，今次都得啦，咁希望之後有其他嘅制度咧都應該可以開放，就可以簡化嗰啲申請嘅程序。 不過自從即係聽到啲消息之後咧，尋日都有啲聽眾打上嚟都問一個邏輯上嘅問題，因為喺疫症之下受影響嘅人好多嘅，有手停口停嘅人都唔少嘅。咁就佢哋又會有啲覺得啊，有啲人喺疫症之下手停口停，但係佢乖乖地留喺屋企冇出街，咁自己冇染病啦，又冇獲得一個資助，反而有啲人可能又係手停口停，不過佢又可能冇做得咁足嘅，結果染咗病，反而有呢個津貼，就覺得個邏輯上講唔通，有啲人咁講。 哦，我明白有啲即係市民會覺得好似呢個有啲唔公平嘅嘢，咁但係咧，我想明即係大家都諗下啦，就係、是、第一要會確診嘅，應該我哋希望真係唔好咁樣多落去啦。第二咧，其實成個計劃嘅原意咧係唔希望有人會擔心自己會影響到個收入，而影響到佢唔去求診或者唔去做檢測。因為我哋的確喺地，我先都講，即係我哋即使工會，我哋點樣去做一啲動員啦？我哋真係見到有啲工友，佢係真係食成藥就發緊燒，行唔通佢寧願食成藥翻工。咁呢啲情況，即係如果我哋唔諗啲方法咧，咁樣點樣去到？又是咪？即係如果屋企大家覺得呢個唔得嘅，咁大家一齊諗啲方法出嚟啊！咁係令到佢哋都可以冇後顧之憂，大家都會願意去做個檢測啦。咁嗱，當然其實啦，我覺得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政府而家嗰個防疫抗疫嘅措施咧，由開始到而家咧，都係令到市民咧好唔滿意。所以有一個措施出嚟之後咧，市民好唔信任，亦都覺得好不滿。咁令到一啲可能明明有一個計劃，有一個願意，其實市民睇唔到嘅，因為淨係覺得即係政府做嘅嘢都係好似唔好掂咁啊，廢廢地啊，大家都係咁講啊咁。咁但係咧要明嘅咧就係、是我哋應該係政府要做嘅就係要點樣去做好我哋嘅防疫抗疫嘅措施。其實而家我都覺得唔理想㗎，逐步咁樣提一個呢、這個一嚿呢、這個一嚿咁樣，好似冇一個整全嘅概念啊咁。咁佢其實如果我哋覺得一個理想嘅方法，我哋都即係正在其實我哋工聯會都正在進行一份網上問卷嘅調查，就係要收集市民嘅意見，係咪同意政府應該就住我哋嘅抗疫要做一個路線圖，係咪？即係咩階段就應該有啲咩指標？我睇翻我哋唔好講國內嘅城市，國內城市做得好好添啦，佢哋已經控制嘅疫情好控制得好好， okay. 甚至有啲我哋啲回港二翻嚟嗰啲市民都話咧，我一搞掂就翻上去啦，因為喺上邊咧安全好多啊咁。嗱，國內城市做得很好，但其實除咗咁之外咧，其他譬如好似隔離我哋成日同新加坡比，咁新加坡其實都有個抗疫路線圖喎，人哋、 okay. 有 phase one two three 分三階段嘅喎，咁、政府係咪都應該要做呢樣嘢？同埋喺而家呢個時候啦，疫情第進入第四波，係咪應該要進行呢個強制嘅全民檢測咧？ 令到嗰個疫情真係受控咧，咁先至可以令到市民有信心同埋有信任咯。 嗯，好，就想問埋啦，今次你覺得即係推呢個5000蚊呢個政策？推成點咧？之前就食衛局講先嘅，陳肇始局長講完出嚟之後咧，就講咗冇資產審查，全城譁然啦。跟住就週末一個發酵啦，去到尋日羅志光局長出嚟講啦，推銷成點啊？政府你覺得？ 呢个就头先我讲啦，其实就系唔系讲嗰个内容啊，市民睇唔到嗰个内容或者嗰个计划嘅原意，而系只系睇到咧就系嗰个资讯可能混乱啦，同埋咧冇及早嘅澄清啦，成个周末就大家喺唔同嘅群组喺度闹啦，咁但系都冇人及时出嚟澄清，至到寻日傍晚。羅志光局長先出嚟講，咁但係其實即係嗰個資訊講發放嘅渠道，我覺得唔夠統一，唔夠清晰啦，亦都係講解嘅時候，即係特別喺最早期咧唔得清晰，即係其實你到之後咧，羅志光出嚟再講咧，都已經唔係令到市民好信服噶啦，因為一開始咧個印象已經喺度啦，一開始已經聽到就係好似係人都有噶啦，咁啱啱咁好彩又咁唔好彩又爆咗另外一啲群組出嚟，咁人哋覺得哇佢又有啊，有冇搞錯啊咁，整个印象已经差晒了，都已经大家看不到你的计划原意。其实计划就最初只是想着帮那些真是手停口停的工友，等他们不要怕了不去做检测而影响到社区继续爆发。但是你知道政府由想个计划我给建议去到即不止我们，其实我知道其他有些专家都有给他的建议啦，是不是？他一路这样搞到即要很迟才做到，然后 又撞啱这个正因为时差来的。 明白 ,OK, 好。多谢先生，所以跟你谈到先，麦美娟。多谢晒你，麦美娟系立法会议员。我电话继续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务处处长麦菲去信民主党的拜登，表示机构准备启动正式的交接过渡进程。麦菲表示他是独立作出有关决定，过程中没有受到施压，同埋指示他延误作出决定。总务处将向拜登一方发放$600,000资金作为过渡资金，准备政权交接。总务处的决定意味联邦政府承认总统特朗普败选。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感谢麦菲对国家的贡献和忠诚，又指对方受到威胁和骚扰，不过为了国家的最好利益，他建议麦菲和他的团队做必须要做的事。特朗普亦告知自己的团队做同样的事。政府刊憲公布要求在今月1日至23日曾經到過7間指明場所的人士，需要在今月26日或之前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7間場所包括美孚君豪宴會廳、沙田新光宴會廳、香港仔勁爆娛樂製作公司、尖沙咀世界舞蹈家演藝總會和星河音樂室、長沙灣 Victor Young Studio和九龙湾星辉宴会厅。政府早前亦刊宪要求到过14间指明跳舞场所的人士进行强制检测。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书，指中国在今年下半年两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令人遗憾，又指国安法在香港产生寒蝉效应。外相蓝通文说已经开始与英国最高法院院长讨论几时检视英国法官是否继续适合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指英方污蔑抹黑中央对港政策，初步干预中国内政，郑重告知英方不要再做干预香港事务的殖民旧梦。特区政府强烈反驳英国的报告，批评是不负责任的评论，又指英国政府是时候尊重守法的香港人对维持繁荣稳定的意愿，同埋清楚理解香港会继续凭借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蓬勃发展。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言。 Action！喂，慢住先，呢句究竟系咪导演嗌噶？长记同长务又有咩分别啊？土炮电影人会话你知电影行业里边各个岗位究竟系做啲乜嘢？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土炮电影人》。 2020年11月24日。本港新增73宗确诊，跳舞群组累计超过130宗。 政府将向冇有新病假新型肺炎确诊者发放5000元津贴。 黄之锋等违警总案押后下周三判刑，三被告还押。 英国探讨拒绝英国法官到香港中院，称中国两度违反联合声明。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讲到话确诊新型肺炎可以攞到5000元嘅津贴咧，过去一段时间周末期间啦，特别见到社会好多讨论嘅。寻日就见到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出嚟讲清楚个做法会系点啦，就话喺11月22日或者之后喺本地受感染而需要喺医管局下医院度留医嘅本地居民啊，就可以攞到1000元嘅因恤津贴，不设经济审查。不过讲明啊，就系一定要声明你系因为留院治疗而收入减少，面对经济困难啦，同埋系不享有有薪病假咧，先可以申请噶。亦都讲明啦，如果发现你做虚假声明咧，要负翻个刑事责任噶。咁就讲到最快星期五27日咧，就系可以接受申请。咁亦都見到羅志光局長就講明啦，今次呢個因恤津貼咧，其實就唔係話要鼓勵大家去檢測嘅。佢形容咧呢個津貼咧係要減低市民接受檢測嘅障礙。呢個就羅志光局長嘅講法。電話87231，聽下大家嘅意見先。有李先生噶，李生你好， 係早晨， 早晨李先生，係請講啊， 係。因為咧我自己就做份工咧，就朝頭早就兼職啦，日薪嘅。 嗯。 咁下晝有份工咧就全職嘅。如果萬一感染咗咧，這個病毒啦，咁其實我去申請咧，其實有冇呢個津貼5000元啊？就係想知道。 哇！這個好技術性喎，但係你晏晝嗰份係咪會有薪病假噶？ 有病假嘅，有福利啦，總之有公司有福利啊，長工嗰份。咁我生活梗係唔夠，先至做兩份工啦，係咪先？ 嗯。 咁好，香港好多市民都唔夠，那個經濟而家你知。唔係咁好，有啲人想做工都冇得做。 嗯、 我做咗兩份工咧，都算係好啦，做咗幾年。 係。 咁但係萬一感染咗，咁其實係嗰5000元咧係計我啊長工嗰度啊，當然做長工嗰度可能冇得攞呢5000元啦。 嗯。 咁係點樣報咧？係咪先？ 呢個詳情都要問翻有關方面。不過見佢啊，佢就話要聲明你係不享有有薪病假。咁聽落可能你未必剔得到呢一個位喎。因为你始终都有有薪病假嘛， 咁样咪觉得好似好矛盾啦，系咪先？ 嗯嗯、 啊、你又唔知啊，感染咗万一个个人都唔想感染啊，呢、這个 冇错冇错系。 啊，无论乜嘢病都唔想发喺每个人嘅身上。 系系。 咁真系点解我做两份工啫？就系、是、为咗生活，好多人都系为咗生活而搵两份工。我突然间冇咗冇咗。即係暫時或者感染咗14日要住嘅，咁、公司一樣可能要長工嗰度要扣我大假或者冇薪啊停職都唔出奇係咪先？都唔知，咁、變咗我都唔知，譬如點樣生活啦係咪先？ 明白明白，李 生。因為譬如揾兩份工係主要係屋企嘅生活啦，開支啊主要原因係咪先？ 嗯 ，OK 好，多謝李生，明白你想搞清楚嗰、那個。政策的邏輯是怎樣的，那這個都這些細節位可能有機會都要向有關當局再去問清楚，不過當然啦，希望不需要用得著這筆津貼啦，這個因恤津貼啦，沒有人想拿到這個新型肺炎。好，聽完李先生的意見之後，跟住有黃小姐的，黃小姐你好。 早晨。 早晨黃小姐， 是。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我想問政府真的 見即係佢中意做乜就做乜，係一個又好一個證明咯。咁呢班跳舞群組有曬相有曬資料，係咪應該即時已經要檢控呢班人呢？限聚令相信都唔使人講啦。有啲人行過街幾個，你又話佢啲後生仔點樣聚集又拉啦，仲有個津貼。我諗相信就算月薪即打工有月薪收嗰啲人呢，嗰、那個病假呢都唔會去到14天囉，同埋呢個時間我諗你放幾日呢，你份工都好危險囉。所以政府其實嗰啲人所謂團隊呀，後面嗰班團隊呀，個思維真係應該要改下囉，太舊啦個思想。即係你哋去宣布一樣嘢出嚟嘅時候，個政策即係 even 佢未決定曬所有嘅點樣定去發放呢啲錢嘅時候，佢應該諗清楚先講出嚟囉。因為你好影響市民啊，好多好多不必要嘅聲音已經走咗出嚟啦。係啦，即係你話喂，你要淨係津貼嗰班日薪啦，好似頭先嗰位先生都好幸運，亦都好不幸，一個人要打兩份工。咁變咗佢，其實佢好多嘢佢都係政府嘅決策咧，到而家即係事發咁多年啦，佢哋都冇改進咯。 咁你覺得應該點好啊？頭先講到話月薪有啲都有需要喎，咁係咪應該所有確診者都俾咧？你又會覺得？ 我覺得有需唔需要講呢個突然間話俾5000元嘅津貼，根本上，如果有需要嘅人，香港政府係有啲部門係可以幫人噶嘛。咁自行嗰啲人就會去做呢樣嘢咯，變咗佢根本上呢個5000元係多此一舉，仲搞亂個社會添。仲有跳舞群組嗰度，你冇即時做應該要做嘅拘捕行動，或者要罰佢哋拉佢哋啦，仲要開多個咁多個站俾佢呢班人去檢疫。咁呢啲所有嘅資源係咪額外咗嘅嘢嚟啊？即係等於你而家犯咗法啦，我仲要呵護翻你哋 ，take care 你哋所有嘅嘢。即係完全係倒轉咗啲嘢嚟做咯。 如果是話唔單止係想話照顧嗰班人，係照顧埋全港嘅市民咧，因為呢個病最弊就係惹到周圍都係噶嘛，都要截住佢噶，都要做嘢噶又真 係。係啊，係要做嘢，但係所以我咪話嗰啲所謂官員幾廿萬一個月，咁你哋應該係要用下個腦去諗嘢啦嘛，因為已經一年多啦。因為我今年半英年底我都要去，我會去旅行的、但無奈歐洲那邊的機票已經取消了、10月人已經決定取消了、即人家起碼有個思維覺得你他們會看到個疫情是怎樣，因為人家都看得這麼遠、為什麼香港政府這班所謂官員經常都做到些事出來吵吵吵吵的呢？ okay. 還有你的限聚令，你不得強，不得 firm， 很多事都是一時一樣，那人家酒吧幾個人你就去即刻俾告票人哋罰人哋，呢班影曬相出嚟嘅人，咁已經係全部都可以有告票啦，咁政府咪好多收入咯。 OK， 好明白啊，黃小姐，多謝曬你哋，先同你傾到呢度啊。黃小姐頭先都提到咧，就見到有相影曬出嚟啦。嗱，其實就的確喺網上面咧，就見到有啲片段就有人跳舞嘅，據講咧就係喺都係呢個月內啦一啲嘅片段。咁但係係咪嗰啲影到嗰啲就係等於確診嗰啲呢，或者嗰個出處究竟係點樣呢？咁我哋暫時都未有掌握嘅呢、這個。不過的確啊，大家都見到好多啲片段都惹起一啲譁然嘅，咁亦都見到11月份嘅生日會咁嘅嘢嘅，咁應該都可能係近期。但係都呢方面究竟係咪真實呢？啲片段都要請有關方面呢去繼續去查清楚啦。嗱，今次講到跳舞群組啦，都對於成個香港咁關注，都關注到其實啲跳舞嘅運動究竟喺香港係點樣噶？亦都見到啲片段，就好似個個都好開心，又唔戴口罩咁樣。咁係咪真係咁樣嘅咧？咁而家請翻業界代表嚟傾下先。請嚟咧有香港體育舞蹈總會會長葉次偉一齊傾下噶。早晨，葉次偉。 喂，早晨啊。 係啊，頭先都同啲聽眾傾啦，都好關心歌舞群組呢樣嘢。咁大家都見到網上啲片段，好開心，除曬口罩咁樣嘅。你作為呢個界別嘅一份子啦，你又點睇而家出現一個最大嘅群組舞蹈群組呢？ 其實呢個界別裏面呢就都幾廣泛嘅。咁其實就分開咗呢體育運動嘅一個部分，一個呢就表演藝術一個部分，另一個部分呢就娛樂嗰個部分嘅。咁其實喺我哋總會嚟講呢，最主要呢就統籌住體育舞蹈比賽同埋藝術表演嘅部分。咁至於娛樂呢個部分呢，就係、唔受我哋嘅監管嘅。咁最主要如果我哋講返我哋體育舞蹈比賽呀、嗰個情況就點樣呢？咁其實我哋係受到資助㗎啦，政府有資助，奧委會亦去監管嘅時候呢，所 有我哋嘅比賽活動咧，都要跟足政府嘅指引。好似剛剛我對上個禮拜咧，對上個禮拜我哋取消咗啦，但係最上再對上個禮拜咧，我哋有個比賽咧，係所有運動員咧都係要戴上口罩嘅。 嗯， 咁就平時咧，我哋比賽嘅時候咧，可能係六對選手一齊啦，但係我哋因為因應嘅疫情關係咧，所以我哋要減少咗同一時間比賽賽選手嘅數目咁樣嘅。咁至於上訓練班嘅時候啦，咁其實訓練班咧而家咧就話上堂嘅時候咧都要跟足政府嘅指引。如果係只可以有四個嘅，咁就只可以即係四個上。咁如果係八個咧，只可以八個上。但係八個咧仲係包括埋導師添嘅。咁、所以即係話嗰個業界嘅情況咧，咁就分開運動咯。體育啦、藝術表演啦，係娛樂，但係娛樂嗰方面咧，我哋就好難監管得到啦。 嗯，頭先提過兩部分，一方面就係體育藝術表演，一方面就娛樂。你哋個會咧就係包體育同藝術表演嗰部分啦。但係會唔會有重疊㗎？會唔會有啲又係藝術表演嘅人，有時都會去娛樂嗰啲地方去表演下，或者教一啲人，可能佢個學生係以娛樂做目的嘅啫，咁而有機會大家互相接觸到嘅。 咁就其實咧，成個界別裏面咧，當然係會有，即係中間咧會有啲即係話叫 intersection 喺度，都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最主要咧，而家我哋體育活動嗰方面咧，大部分都係幼稚園嘅學生啦、小學生啦，同埋中學生嘅。咁當然有個別嘅老師可能佢搞得好，有啲即係話喺娛樂嗰方面佢咧好有興趣，都慕名去個老師度上嘅，咁都會有呢個存在喺度嘅。 嗯，咁所以系咪可以分得咁清咧？即係頭先你講分開兩邊啊，會唔會現實上都可能係呢一群人？在这个圈里面呢， 其實現實上咧，我哋就會睇得到。一般嚟講咧，其實嗰個娛樂嗰方面咧，佢哋發展得都幾耐嘅。因為其實跳舞依樣咧過百年歷史嘅。咁而運動嗰方面咧，大約係十年至二十年到啦。咁而娛樂嗰方面咧，一般而家啲興趣有興趣嘅人咧，佢哋跟嘅老師咧，佢哋大部分好多咧就會喺一啲會所啊，或者同埋喺一啲叫做宴會廳裏面去學嘅。咁就如果你話分得清楚咧，一定分唔清楚。但係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他们学舞的模式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那些娱乐方面的老师有机会都是你们界别，就是体育和艺术表演的人嘛，是吧？就是我搞清楚这个。还是他们有另一种老师的，我都不懂，因为。 哦，其實老師咧就分開咗好唔同方面嘅老師嘅，有啲就係專教啲比賽選手嘅老師啦，佢哋教嘅時候咧好着重一啲基本功嘅技巧嘅。咁如果娛樂方面咧，佢哋好中意一啲嘅，即係話成串嘅花咁去跳出嚟啦。咁、所以而家嗰個娛樂嘅界別，佢哋好多時咧會有一啲外籍嘅老師啦，或者係國內嘅老師啦等等嘅。咁仲有其他當然有啲本地香港嘅老師嘅存在啦。咁所以你話如果係要混合埋一齊。是有機會有混合，但是如果是那個學舞的模式，就普遍來說是兩方面都比較不同的。 嗯，我想問一下，在你們那邊界別，體育和藝術表演界別裡面，有沒有聽到你們的會員有今次不幸確診呢？ 暫時嚟講咧，我哋就都即係就做咗一個調查。咁喺我哋嘅運動員裏面咧，或者係嗰啲教練裏面咧，都冇依個確診嘅情況。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咧，留意到係有一小部分嘅教練咧，曾經都到過嗰啲咁嘅地方咧，去上堂嘅。 咁所以嗰啲都要去檢測噶咯，啲。 其實我哋總會咧已經發出咗指引嘅啦，早喺幾日前咧，咁就所有即係話曾經去過嘅運動員咧，佢哋或者係教練咧，都要進行檢測。咁而大部分好多運動員咧，佢哋都交翻個檢測報告咧，直情交翻俾總會嘅。咁睇到大部分都係即係話全部啦，唔係大部分啊，都係呢個 negative 嘅。 好，我想問下啦，頭先你就話分開兩個界別啦，但係講到娛樂方面咧，跳舞愛嚟娛樂方面，唔知你掌握多唔多咧？即係嗰個。發展係咪呢近年都好蓬勃咧？見到啲片段啊，都好似好開心啊，等等嗰啲，係咪都好多人玩嘅？而家都你知唔知咧？ 其實依個娛樂嘅界別都盡我知嘅，我都可以講講啦。其實而家依個界別咧，都唔係淨係近幾年㗎啦。咁近十幾二十年咧，都發展得好蓬勃啊。因為其實個跳舞咧都幾吸引人嘅。咁而吸引嘅大部分咧係一啲即係話佢哋可能有啲退咗休啊，或者嘅人士啊去跳舞啦。咁而佢哋去嘅時候，通常就會去一啲嘅，即係話會所啊，或者宴會廳，因為嗰陣時咧，就有部分嘅老師咧，就係經常即係話喺唔同嘅會所啦，同埋宴會廳去教嘅。咁所以如果係啲人有興趣嘅時候咧，啲老師就會去嗰個會所或者去個宴會廳，因為啲宴會廳咧，通常有時或者會所咧，上晝同埋下晝咧，就係通常俾人哋即係少啲人嘅時候咧，俾人可以教埋跳舞。夜晚嘅時候咧，就會搞一啲即係話聚會咁嘅情況。咁所以如果有啲學員嘅時候咧， 原來嗰個宴會廳或者嗰個會所係有空嘅話咧，啲老師就會去嗰度去教咁嘅情況嘅。 嗯，即係有啲唔知網上面即係睇啲資料咧，有時讓人一個印象就可能喺娛樂方面跳舞，可能一般都係年紀相對大啲啊，可能社會階層方面有啲就富有啲、有錢啲嘅都中意玩嘅舞，呢種印象啱唔啱啊？其實？ 呢種印象呢就係、是、都啱，不過唔係包括曬全部、 嗯、 因為其實我哋睇返我哋跳舞嘅群組呢，由三歲至到八十歲呢都有人參與 㗎。 咁、 嗯、 所以即係話其實你話仲要包括咗呢，即係話我哋其實而家搞比賽嘅時候呢，我哋有九歲以下嘅群組，亦有十歲十一歲，一直去到呢三十五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上都有呢啲咁嘅比賽嘅群組 㗎。 咁、嗯、而我哋跳舞嘅人嘅方面呢，據我哋統計呢，有錢人呢會可以跳舞，冇錢嘅都可以跳舞，或者係富裕嘅家庭、中等嘅家庭都會中意跳舞。 OK， 嗱，頭先你提到體育啊、藝術表演群組就好守規矩噶啦，即係你哋呢個圈裏邊，娛樂嗰邊咧，你見到多唔多唔守規矩啊？網啲片就見幾唔守規矩喎。 其實我就唔可以淨係話我哋即係話體育同埋藝術表演就守規矩，娛樂就唔守規矩。其實即係話每一個群組裏面呢都有守規矩嘅人啦，同埋都有唔守規矩嘅人啦。咁、不過如果我睇返即係話如果個片段啦，因為都唔知個片段係幾時嘅情況啦，咁、但係就會都留意到呢，即係話如果佢哋喺呢個即係話一個疫情之下呢嗰個情況呢，其實應該都要戴返口罩嘅。因為我睇返我哋嘅傳播啊，即係如果傳播疫症啊，其實喺呢個跳舞裏面咧，有幾種因素會傳播得好急速嘅、 嗯， 有環境嘅因素、佢哋嘅服飾嘅因素、佢哋嘅行為模式同埋佢哋舞蹈動作嘅因素咧，都會令到呢、這個即係話疫症嘅傳播嘅、 嗯。 因為點解咧？那個環境通常香港地方細， 嗯 那個跳舞嘅舞池咧，真係都唔會好大。咁啲台咧亦比較擺得比較密。咁喺呢方面嘅時候咧，同埋即係話一啲可能會所啊，或者係地方嘅地方咧，佢哋嘅洗手間同埋更衣室咧，都唔係太多嘅，咁、所以大家共用咧，如果一有人係傳染到嘅話咧，咁其實就好易感染嘅。至於喺如果服飾嗰方面咧，其實另外一樣嘢咧，都好容易導致啲菌咧係傳嚟傳去嘅。例如我哋即係話著跳舞嘅鞋啦，咁、因為一般嚟講咧，好多時大家著對跳舞鞋咧，完咗之後就會即刻等翻落個鞋袋，跟住帶翻屋企，跟住或者係帶去第二個場地去跳舞。但係其實因為咧，其實我都知道啦，嗰、那個即係話。嗰啲菌好容易會係跌咗落地下度，而我哋嘅跳舞鞋呢都係一啲皮底嚟嘅，亦好容易索到一啲病菌。咁、如果就咁等返落個鞋袋度，再帶返屋企或者帶返去其他嘅舞蹈室嘅時候呢，又攞返出嚟嘅時候呢，其實你根本就將啲菌呢帶到周圍都係。咁、另外一樣嘢就話可能個舞蹈嘅即係話裝束嘅方面啦，可能頭先講嘅鞋啦，咁可能有時我哋嘅即係話外衣，有時男士都會打返條呔，着返件即係話西裝嘅背心。咁、但係嗰啲呢其實亦未必每次都完咗之後會清潔嘅。咁、而因為喺一個密封嘅環境之下，佢哋帶住去都會有機會咁樣，即係話帶到啲菌周圍去。 好。最後想問多個問題，就係、今次你頭先就分開舞蹈裏面有唔同嘅界別啦，但現實上大家叫都係叫做跳舞群組啦，呢、這個對你有冇影響咧？覺得？ 哇！依、這個絕對有影響啦，因為其實就喺度嚟講咧，暫時嚟講，我聽翻我哋業界嘅朋友咧，啲人咧聽到跳舞咧就係唔好嘅嘢嘅，或者係好差嘅咁嘅情況，咁而導致一樣嘢咧，可能佢哋唔係疫症對佢哋影響好大，佢嘅心靈上影響仲大。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因為依個原因咧，我哋即係話其實我哋香港嘅即係話香港代表隊嘅選拔賽咧，亦因為咁樣咧，而即係話連續三個賽事咧，即係喺十一月至十月嘅都要取消曬，咁包括我哋有啲嘅訓練班啦，咁其實我哋都要取消咗。 OK， 好，好，咁多謝曬你先啦，阿葉志偉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葉志偉咧就係香港體育舞蹈總會會長啊，講清楚就話喺舞蹈嚟講啊，都有唔同嘅界別嘅，咁佢頭先就講到佢代表咧就係體育同埋藝術表演嘅方面多啲嘅，娛樂方面咧就唔係佢哋嘅會員嚟嘅。電話87231，聽下聽眾講下疫症之下咧政府一啲措施嘅睇法。有黄先生想讲下讲5000蚊，黄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黄生系。 我觉得政府依5000蚊收到系嘛，清楚系嘛？ 清楚，请讲系。 OK， 我觉得政府依5000蚊咧，就如果个意义喺因素方面咧，就似乎有啲唔系好清晰，因为嗱，咁罗局长都话九成口停就可以即系申请啦，系咪？咁有资格申请啦，咁但系九成口停咧，佢可能佢又唔资产审查，咁可能佢都。 佢有幾十萬喺即係有啲老本咁樣仲可以仲可以用嘅，係咪？咁佢但係佢唔知法審查，咁就好難證明到佢係手停口停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係一個鼓勵性質就有意義啲啦。咁點解呢？因為好多人咧即係心態都係觀望啦，即係佢覺得我唔使咁快去驗啦，係咪？我觀望下先啦。咁如果依五千蚊咧，就會有個誘因喺度，可能會。即係會推動啲人咧，就即係唔好咁立啊，即係快少少去驗。咁你變咗有呢個意義咧，就係話，如果啲人快少少去驗嘅，就如果一旦佢本身係確診嘅，佢咪唔會蹲咁耐去傳咗俾咁多人咯。 OK， 呢五千蚊咪變咗有一個意義喺度咧，佢有因喺度咯，去鼓勵。 所以都支持嘅，清落係咪啊？嗰樣嘢清埋之後咯。都支持 支持五千蚊， 支持呢个计划，即系政府提呢个因素。 支持噶，支持呢个计划噶。不过我觉得政府应该成熟少少，即系要成熟一行推一行咯。即系谂，即系唔好啊，好即系公布咗开头，跟住又搞咗咁多。 O K， 咁多啲即系唔同嘅， 好清楚一次个讲就等大家清晰啲。多谢黄生意见啊！把握时间想听埋汤女士添，汤女士你好。 喂 ，hello， 听到啊？ 清楚啊，汤女士，请讲啊。 系啊，系啊。其實我頭先我唔同意頭先嗰位先生，其實五千蚊咧唔係咁用嘅，每一個市民應該有個責任去做檢查，唔係因為嗰五千蚊而鼓勵到你去嘅。 嗯， 所以我唔同意嗰位先生。另外咧，我就覺得咧，嗰五千蚊咧，頭先麥美娟出嚟講嗰陣時候咧，佢就好清楚將原本嘅意思咧講到啦，但係咧經過陳肇始嗰把口咧出嚟個 message 咧，完全咧 confusion， 搞到咧 over 個 weekend 咧，大家喺度譁然。嗱，呢個咧就係政府咧唔識去點樣去點樣去即係將個 message 咧好好 deliver。 嗯， 我就真搞到咧前人都譁然啦。點解佢哋將本來一個好嘅意思去幫助啲真係低下層嘅人嘅？ 嗯， 嚇，嗰五千蚊係好清晰，個 message 好 clear 嘅，好 solid 嘅，話俾人聽。但係咧，經過嗰、那個佢哋嗰個政府嗰班官員咧，我頭先好贊成有位小姐話。政府啲官員咧真係好混亂啊！將啲嘢咧就居然咧就搞到咧個 message 又唔清晰啦。 係，所以個信息發放好重要啊！多謝湯女士嘅意見先。 一個《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嘅報導就提到，歌舞群組到尋日已經曝光五日，牽涉嘅21個歌舞場所，各受乜嘢條例、乜嘢部門規管，全港有幾多間同類場所，政府仍然未有解答。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租用作社交聚会的处所一般称为派对房间，被人饮酒和跳舞的场所一般叫做夜总会，场所教跳舞没有提供娱乐就是健身室，上述场所按活动性质都是受 599F 章规管。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为免新型肺炎患者担心入院影响生计而拒绝检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宣布，本月22日起染疫的本地患者，如果是属于低收入人士，并且因为入院而减少收入，但是亦都不能够放取有薪病假，将会可以获得一笔过5000元的因恤津贴，但是需要声明符合申请条件。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就质疑政府未有定义何谓低收入，将会引起混乱。又认为强制隔离人士同有薪病假不足的雇员都应该获得津贴。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听日发表施政报告，受到去年反修例风暴同埋今年疫情冲击，香港经济大受打击。据了解，港府打算回应商界要求，宣布撤销向非住宅物业征收双倍印花税。但住宅辣椒就維持不變。經濟學者關卓照表示，經過持續的淡靜，非住宅物業尤其是商鋪和商廈明顯跌過籠，政府不希望繼續大跌，但在目前市況下，遊客消失吉鋪處處，設辣椒亦都只有少許幫助，帶來短暫正面效應。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就話，小一自行分配學位昨日是放榜，今年一共有23,100個學童獲得派位，成功率創10年的新高。家長可以在網上查閱結果，但是傳統名校區昨日仍然是有家長到場確認結果。有家長表示，疫情之下小朋友在家中難以專心學習，故此為兒子報讀了多個的補習班和面試班等等，暫時亦都沒有計劃移民，認為兒子在出生地讀書會比較好。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上星期四裁定，警方不展示警员编号做法违反人权法。 大律師公會昨日寫信俾律政司司長鄭若驊，點名批評《大公報》喺20日刊登嘅頭版文章，話當中嘅漫畫傳達法官偏袒示威者嘅信息，已經超越可接受嘅批評程度，認為該報導徘徊喺藐視法庭嘅邊緣。認為律政司在法官被攻擊的時候有責任採取行動審視報導是否涉嫌藐視法庭。明報昨天打電話和以電郵向大公報查詢，截稿前未有回覆。律政司表示，社會人士有權在法律容許範圍內就裁決或者相關事項發表意見或者討論，律政司在合適和需要的時候會採取適當跟進。明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今次爆发第四波疫情又是港府甩漏所致，港人饱受折腾，战胜疫情是目前香港民生经济最紧急和重要的议题，亦都是反映今届政府政绩的重要事项。社评说，特首林郑月娥应该亲自领军督师控疫，决心将每一个环节做得到位，做到滴水不漏，交出实绩，而不是等运到、等侥幸、等疫苗。《经济日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說，當局會為確診者提供一筆過5000元津貼，以為是惠民得政，怎知引起反效果之聲不絕，添煩添亂。政論說，市民需要的不是一次性消遣的措施，而是持續可行的支援。疫情一日未受控，人人都有染疫的機會，經濟一日沒有起色，失業停工，難道政府負責養起700多萬香港人？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苹果日报》的评论就讲到，政府再三在病毒输入管控问题上犯错，反而是借助防疫抗疫镇压意义就费尽心机，取消九月的立法会选举，限聚令成为游行集会反对通知书的便利工具。评论说，港人可以从口罩荒等等的困境当中走出来，亦都可以从禁令中走出来，战胜一波又一波的白色恐怖，战胜反智反人性的政权。《苹果日报》评论。 信報社評說，美軍行政專機前日降落台北松山機場，外電和台灣傳媒報導，機上所載的是負責監督美軍在印度太平洋地區軍事情報的海軍二星少將，此行的目的是要加強美國和台灣的印太戰略佈局。社評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趁著執政末期在台海再添新變數，加上未來掌權的拜登團隊亦都不是容易相與之配，北京緩解中美爭端需要步步為營。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新田围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慢线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新田围村。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中电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咁大约喺5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影响到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中华电力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红棉路上山交通回复正常。喺新界元朗嘅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御豪山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咧，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咁睇对方噶， 一见到我哋嘅同事阿榴莲就马上会感受到一份热带风情，因为佢工作嘅时候热情投入又带有领导风范，分派工作俾我哋嗰阵，把声又充满咧柔情感性，呢份亲和力令我哋同事们无法抗拒。 开心日报黄桂林、榴莲，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的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2020年11月24号，本港新增73宗确诊，跳舞群组累计超过130宗。 政府将向冇有新病假新型肺炎确诊者发放5000蚊津贴。 黄之锋等违警总案押后下周三判刑，三被告还押。 英国探讨拒绝英国法官到香港中院，称中国两度违反联合声明。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九点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都系讲到新型肺炎嘅疫情嘅情况。咁大家继续打嚟讲，1872311升得好急啊！寻日多咗73宗。咁另外咧，亦都见到有超过70宗嘅初步确诊嘅舞蹈群组嗰度咧，就多咗50人。咁而家加埋133人啦。咁呢个跳舞群组就成为香港咁耐以嚟咧最大嘅一个群组啦。點睇個形勢可以打嚟講啦。另外政府嗰個5000蚊嗰個確診者嘅因恤津貼，大家覺得個安排點咧都可以繼續打嚟傾嘅。另外仲有啲強制檢疫嘅安排嘅，去過一啲嘅場所就要強制檢疫嘅。咁而家仲加多咗七個嘅歌舞場所添。咁大家點睇安排？打嚟講1872311 1872311。整體嘅形勢都要請位專家傾下先，請嚟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一齊傾下㗎。早晨，梁子超。 早晨，醫生。 不如講下個形勢先，繼續升得咁急，你點睇啊？ 我諗呢個係個形勢係幾危急下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上個禮拜數字啊，我哋個本再上個禮拜咧，我哋其實嗰個數字係一個禮拜得27宗，即係話本地嘅個案，即係除咗啲嗰個每日幾宗個輸入個案之外咧，我哋成個禮拜本地案得27宗，但呢個禮拜咧，直至到譬如話琴日嚟講咧。是已經是有即係話係189宗咧，即係話佢係七日內到呢個平均數咧，其實係隔一個禮拜咧升咗七倍嘅啦。 嗯， 即係嗰個數字係遠高於佢港大嗰、那個即係話個即時繁殖率 1.8 咧，我諗嗰個係有啲滯後嘅。實際上呢次爆發令到我哋嗰個疫情係急轉直下嘅。咁同埋今次咧唔係一個即係一個單一地點嘅爆發，係一個。一個網絡式嘅，而家暫時知道牽涉到27個地點啦，咁亦都牽涉到係導師啦、顧客啦，同埋員工啦。咁其實佢哋嗰個即係話嘅密接啊，個密切接觸個網絡都好廣闊嘅。咁其實第二、第三代咧，似乎都開始陸續咧，可能將個病毒咧帶去啲其他高危場所啦，你包括學校啊、醫院咁樣咧。其實而家可以形容，其實即係話你可能係一次嘅，即係唔係一次普通一次嘅爆發咁簡單，而一個大型嘅網絡式嘅一次咁嘅爆發啦，好似似森林大火咁樣啦。咁、其實而家咧，除咗你話係用啲檢測嚟救火之外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即係話係要睇睇點能夠斬斷個火爐，唔好俾個火迅速向個社區各個階層進一步滲透。因為如果火源再去嘅所有階層進一步滲透嗰時候咧，係會令到疫情咧係急轉直下嘅。咁、而呢樣嘢，我諗政府嘅措施似乎係啲社交距離措施嘅收緊就嚟得比較慢啲。因為你單靠個檢測咧， 其實你入面呢佢有佢自己嘅滯後之餘呢佢仲有本身都有個問題嘅，因為我哋其實可能仲有好多人呢係無論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甚至乎第四五代都好呢可能仲喺潛伏期嘅。而家你嗰個追蹤入面呢係只係追蹤到即係話去過啲地方嘅第一代嘅人。咁亦係話你可能第一次檢測之後呢其實仲有啲人呢可能係仲喺潛伏期，遲啲都仍然係會發病嘅。其實都係要提醒一下呢嗰啲如果真係去過呢啲場所啲人呢就算你檢測係陰性都好呢其實喺你最後去過呢啲場所之後嘅14天內呢其實應該都要自我醫學監察啦、即係避免去啲高危地方。咁同埋如果係有任何嘅唔舒服入面應該重新篩檢嘅。 OK, 好。嗱我想問一問有關疫情嘅傳播路先我見有報章啦文匯報啊咁佢呢就做個統計就話睇返過去兩個禮拜啲病例呢就話見到過半咧都冇病徵嘅，會唔會有個趨勢就係好多患者都相對即係病徵輕微又更加難追咧？有冇變化呢個其實你見到？ 嗱，我諗整體嚟講咧，隨住你大部分個案係由檢測揾咗出嚟咧，冇病徵嘅佔多數咧，呢個係全球都見到的現象。其實而家個估計咧，一啲未發病或者未有病徵或者係。即是話係完全冇病徵嘅人咧，可能佔咗我哋嗰個傳播入邊咧係超過一半嘅。咁而家嗰個趨勢同呢一個都係類似，但係由於我哋呢次嘅呢次嘅爆發入邊咧，似乎又唔係牽涉啲大量嘅，譬如20至40歲嘅年青人咧。咁樣而家佢嗰個比較都係稍微偏高嘅呢個嘅冇病徵嗰個嘅人士咧。究竟係會唔會顯示到，即係話係，即係話嗰個病毒方面咧，係有一定嘅，譬如話係嘅變異，令到即係話係冇病之前有啲改變。這個我諗仲唔肯定。咁但係就話始終都係啦，這個病咧，其實冇病徵嘅人咧，其實係佔一個比較多數喺傳播嗰個渠道入邊咧。所以咧，我哋先至係一定係要需要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入面咧，嚟控制嗰個疫情咧向外再擴散。因為我哋係譬如話，我哋有接觸史嘅，當然我哋要追佢啦。有病徵嗰啲，我哋當然都係可以係譬如話去檢測啦。但係咧，就因為咧個疫情係而家咁急速擴散咧，如果我哋啲社交距離措施唔收緊咧，其實入面個疫情咧係好容易咧係急速咧係急轉直下咧。同埋我哋可能咧好快咧，我哋而家因為佢而家今次嗰個群組入面咧，有啲嘅密切接觸有成十幾人咁多嘅，咁同埋越嚟越多人咧，其實我哋好快咧，我哋嗰、那個即係話檢疫隔離嘅措施就會爆滿，我哋啲隔離營嗰啲咧就會爆滿噶啦。咁其實政府可能都要做兩手準備，有啲後備一啲嘅檢疫隔離嘅措設施入面咧，可能佢都要諗，因為如果唔係咧，其實可能喺短期內啲檢疫嘅個措施入面，如果係飽和嗰陣時候咧，唔能夠有效隔離，即係話呢啲譬如話係即係話係一啲密切接觸者嗰陣時候咧，嗰、那個要做更加難控制嗰個疫情向社區度擴散嘅。 嗯，頭先你提過兩個方向啦，一個就檢測方面啦，另外講到就係社交距離嘅措施做得唔夠啦，慢一啲啦。講個社交距離措施先，你覺得應該收緊到點樣啊？而家應該 嗱，我諗咁啦，因為今次嘅疫情而家嚟嗰個速度咧，亦都有一個超級傳播咧。如果呢兩個禮拜內咧，我哋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唔去到好似上一次第三波咁嘅情況咧，其實我哋能夠即係話係要控制呢個疫情咧，即係喺個短期內控制疫情嘅希望好渺茫嘅。咁其實政府可能都要諗噶啦。第一件事入邊咧，其實我哋全港嗰啲所有啲，無論包括埋專上學院停課咧，我諗呢個即係話要一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你本身嗰個政府咧，即係都係要帶頭做個帶領作用咧，係即係加公務員家居工作啦，亦都係呼籲個商界咧盡量響應，因為你都要創造一個合理嘅環境咧，令到大部分市民都真可以留喺屋企度咧，係保護自己同保護家庭同保護我哋嘅社區。因為如果你係真係話冇辦法啦，有啲必須嘅服務或者啲公司必須要營運嘅，你淨係保留嗰啲人，係即係話喺個公司度即係做一啲嘅，即係話你係必須嘅嘢咧。如果我哋呢兩個禮拜能夠係迅速減低嗰個病毒喺個社區度擴散咧，其實係方便我哋以後嘅防控工作。 如果呢兩禮拜我哋唔做咧，到你差唔多係遍地都係即係起曬火嗰陣時候咧、 嗯， 其實我哋嗰個本身嗰個公共衛生嗰個追蹤能力，我哋個檢測能力，我哋嗰個隔離能力，甚至乎我哋醫院收人入院嘅能力入面咧，都會受到好嚴峻嘅挑戰。所以變咗而家最主要，我諗一定都係要話係即係話一定雙管齊下，一定係用個社交距離措施啦，加埋大家都小心我哋嘅個人衞生嗰度，能夠控制個疫情咧喺個社區度嘅好多嘅不斷散發緊出去嘅隱性傳播。而另一方面咧，就喺啲個案追蹤嗰方面咧，都係要窮追猛打噶啦。短時間咧之內全覆蓋，希望係盡快斬斷嗰啲嘅呢啲咁嘅傳播鏈。如果我哋兩樣一齊做咧，其實我哋應該都仲可以喺幾個禮拜內咧，將個疫情咧係穩定落嚟嘅。 嗯，即係頭先講翻翻第三波嗰種嘅社交距離措施，即係翻翻去就係全面就在家工作啦，所有學校停課啦，係咪二人限聚令啊，二人一台啊，去到嗰把。即係嗰個鬆緊度去到咁啊！ 嗱，我諗咁咧，即係話嗰啲嘅一啲嘅非必要嘅娛樂啊、體育場所嗰啲咧，我諗嗰啲都係要關閉啦。咁同埋大家有陣時好多時諗住係運動嗰陣時入邊咧個口罩咧係唔舒服或者唔緊要咧，其實唔係嘅，因為嗰個體育活動咧，尤其牽涉到一啲嘅近距離嘅接觸，同埋大家嘅呼吸啊，好即係喺運動之下咧，多時係比較急躁啊。 嗯， 其實喺呢啲體育運動嘅近距離入邊咧，個風險咧，無論室外室內咧，都係之高嘅。咁其實入邊咧，如果係你係即係話喺運動嘅過程入邊，某啲運動入邊真係話要好，即係話覺得有啲辛苦嘅，你可以降低嗰個本身嗰個嘅速度啦，令到你入邊覺得係會舒服啲啦。 嗯， 如果你話真係話唔能夠即係話保持社交距離嘅運動入邊，你亦都唔能夠即係話忍受到個口罩嗰陣時候咧，其實最好都係暫停呢方面嘅活動嘅。 嗯，好嗱，講咗頭先就係社交距離措施要收緊啦，另外就講多啲檢測啦。嗱，一檢測就有強制檢測噶啦，去嗰啲歌舞場所嗰啲人咧都要去強制檢測嘅。另外就尋日仲加到七個嘅歌舞場所添。你覺得強制檢測做成點啊？夠唔夠清晰？或者啲人其實你覺得市民明唔明係自己有冇份嘅咧？你覺得掌握成點咧？譬如啲業務廳可能好多人 嗱，去過邊啲場所咧？其實我諗大部分人都知嘅，因為始終我諗都係全部都係成年人啦。咁同埋即係話香港個普遍嘅教育制度唔差嘅，其實人係一定知嘅。咁亦都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都係即係大家嘅問題。咁同埋咧。就係呢啲去過呢啲場所都冇乜特別嘅負面標籤嘅，咁變咗我諗亦都唔怕去做檢測。喺咁嘅情形之下入邊咧，因為我哋去過邊度咧，其實我哋如果發病或者我哋有啲朋友發病，可能有啲人始終都會係俾人知道嘅。如果譬如話我哋係唔去嘅，其實係有少少以身犯險嘅，因為你可能容易墮入法網咧。咁亦都希望大家係為己，為咗自己家庭啦，為咗自己嘅朋友啦，為咗自己嘅工作嘅同事咧，為咗自己嘅社區入面咧，都係盡早去做檢測，同埋檢測完之後咧，喺最後即係話接觸嗰陣時14日內入面咧，都要自我監察，因為你仲可能喺個潛伏期嘅。咁同埋都要留意家人嘅健康，如果家人有問題嗰陣時咧，要都叫佢盡早去做檢測嘅。 嗯，但係因為我哋都好難掌握究竟有幾多人係喺裏邊，連估計都難估有時。這個、會唔會好難？即係執行起上嚟好難咧？這個所謂強制檢測， 我哋點解係要用咁嘅一個叫做一個高危群組嘅地方強制安排呢？就係、是、應付咁嘅局面咧。因為我哋本來個法例咧喺呢啲接觸者入邊咧係要逐個個人咁樣做個強制檢測嘅。但由於呢個疫情係傳播得好快，同埋有啲情況之下咧，我哋唔能夠短時間內掌握到名單，所以先用呢個咁嘅方法嚟做咧。睇個強制檢測真係最有效咧，就一定要係及早介入同埋希望全面去覆蓋嘅。咁係喺呢啲咁嘅場合度咧，我哋冇其他辦法嗰陣時候咧，我哋都係要用咁嘅辦法去做咁解嘅啫。 嗯嗯，另一個咧都係叫做羅志光局長形容咧，就係、是、減低呢啲檢測嘅障礙嘅方法，就係嗰5000蚊嗰個嘅因恤津貼啦，就講到如果你因為確診咗之後，手停口停嘅影響收入嘅，話冇一個有薪嘅病假咧，就可以申請啦。點睇呢個方向咧，梁醫生你又？ 我想那样东西我原则上是支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始终个社会里面呢，其实贫富的悬殊的问题呢其实存在的，始终有不少人呢是真的可能是手停口停的。如果他们能够譬如说自己作出一个声称呢，就是说真的话因为譬如说这样东西他是就是说不能丧失个一个不能够工作呢，咁有個收入嘅損失咧，咁我其實覺得呢個安排可以接受嘅，因為實際上佢都冇多得到，只不過咧就係話因為嗰、那個呢、這個即係染疫嘅問題咧，即係話你牽涉到嗰、那個即係話個真正嘅支出咧，其實未必真係會咁大，除非我哋嘅疫情全面失控啦。而同一個時間入邊咧，就話你係因為嗰五千蚊，你會覺得係即係話會一個誘因令到人哋染疫咧。我諗我香港大部分嘅市民就未必真係會因為嗰五千蚊而以身犯險，因為唔淨止將個風險俾自己啊，仲俾埋家人啊、朋友同同事咧。即係話我諗呢個情況係比較少。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出現，我哋可以再檢討嘅。 好。嗱，先你都提过一样嘢，就係验完之后啦，如果你去过啲高危地方嘅，你都鼓励佢自己喺家居里面即係自己医学监察啦。呢个信息够唔够呢？你使唔使做多啲嘢？因为有啲人就驚验又要等时间，咁中间就周围走，可能有嘢出去喎。呢个使唔使做多啲嘢呢一环？ 嗱，因为最紧要就係话呢，我哋本身呢是唔够，冇任何嘅途径能够系即系话系好准确、好早阶段系揾到即系话所有去嗰啲地方嘅人咧。你当然想做多啲，但问题如果你唔能够做到嘅嘢，你再去谂嘅，其实谂下其他啲真系实际有效可能方法控制疫情，我谂就好过系太多嘅唔同，因为你。是在你那個你能夠控制疫情的一定你能夠用到的方法，如果一些你不能夠短期內可以啟動的，不能夠短期內很順利地做到的事呢，你根本上是不會發生作用。好像我們現在這樣，反而要真的怎樣短期內改善在個社區裡面那個軟件盡檢的安排，同埋所有那些檢疫的，就是說所有那些檢測的那些安排呢，其實應該呢是我無論你是普通科門診或者是那些流动的派发车啊、流动亭啊，或者一些我们的检测中心里面呢，都应该要尽快呢，是就是说尽快加强那个服务呢，而令到出面呢不要那么多人挤塞和那么多瓶颈，还有在采样的时间里面呢，无论地点又好，还有如果在出面采样的时候呢，都要注意的感染控制，因为现在牵涉到都是有个社区的爆发在这里呢，那個交叉感染的風險是比較高的，即是很多這些地方呢，除了你譬如說是避免那些飛沫啊，或者手部清潔之外裡面呢，都要小心那個空氣傳播的風險啊，尤其是有些的採樣亭啊那些的，就我想小心去看看通風啊和各方面的安排，將個人流分散呢，我想都是要做的。 Okay. 因為這些這地方呢，我想都是說我們都要盡可能做到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控制啲交叉感染的風險。 OK， 好，咁多謝曬梁醫生先，梁志超醫生多謝曬你啊。梁志超咧就係一個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聽下聽眾先，有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啊，好， 係請講潘先生。 啊，我講我嘅觀點就係我已經係退咗休噶啦，但我係會出去做散工嘅。 嗯， 但係問題就話我唔恨嗰五千蚊。 嗯， 點解你啊？如果我中咗招之後，我要住院啊，成我損失。即系我个散工做唔到噶啦，咁冇收入噶啦， 系啊， 咁其实我唔系恨嗰五千蚊啊，而系我最重要就系我唔好中招， 系， 我中招仲死，你估好恨啊？所以变咗嚟讲咧，就话有一样啲观点就话鼓励啲人即系以身犯险咁样，我唔同意嘅呢样嘢，因为事实上嚟讲。总之你个好个人咩？如果我年纪咁大嗰啲人嚟讲啊，分分钟话老陈都有可能啦。 咩年纪都唔好啦，呢啲冇理由攞身体嚟教飞嘅系。 即系唔系揾个身体嚟教飞嘅，我唔同意呢样嘢。不过咧有一样嘢亦都事实就话，譬如有啲人口停手停嚟讲咧，你帮下帮补下佢咧，事实上系都应该。我所讲咁多。 OK， 好，多谢潘先生嘅意见啦，都回应翻嗰个五千蚊啊，俾一个确诊者嘅因出津贴呢个安排。咁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啊，电话继续为1872311，1872311。另外啦，有专家都话要再收紧啲防疫抗疫措施、社交距离措施，你点睇咧？大家一齐倾下。

电话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1872311，讲到香港疫情嗰个最新嘅情况啦，讲到嗰五千蚊嘅恩恤津贴啦，亦都讲到而家最大群组咧已经俾呢个跳舞群组咧取而代之啦，超越咗之前嘅酒吧群组啊，而家去到超过133人啊跳舞群组，咁大家点睇？继续打嚟讲啊，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 系早晨，叶冠南。 你好，你好，梁女士。 系啊，呢几日我都有听你嗰、那个节目嘅。咁、但系你请啲嘉宾问佢哋咧，关于跳舞嗰啲咧，佢哋好似都讲得好唔清楚咁、 嗯。 因为我以往我自己都有跳嘅，但系呢两三年就停咗啦。 讲多啲俾你听啊，都想知多啲呢、這个系点样。 系啊，因为我见你都好似好想知。 系。 系啦，咁嗱，我有去以前有去新光啊、君豪啊。或者铜锣湾类似沙拉那些啦，咁譬如君豪同埋新光那些呢，其实佢一日可能有三四个时段可以跳舞嘅，早茶舞啦，朝头早唔系应该早舞，晏昼佢做完五次就茶舞，茶舞之后就晚舞，晚舞如果你做完嘢夜嘅仲有猫头鹰时段，所以呢其实系好多時段都有人去跳到舞嘅，咁而嗰個 reception 咧就一定有曬啲客嘅電話號碼嘅。 OK， 所以佢話揾唔到人，我就覺得奇怪嘅。 嗯， 因為譬如佢哋有啲咩大型嘅節日啊，要搞嗰啲咩 party， 請啲咩嘉賓嚟咧，佢哋會 WhatsApp 曬俾啲熟客咧，咁佢就通知我哋有啲乜嘢節目啊，咁去電話訂位啊咁嘅樣嘅。 是不是很少生客的，即是这一行很少，多数都熟客的。 很少 walk in 的。 OK。都是朋友带朋友去的，通常都是。 No, 是老师带我们去。 哦，老师。 那你 OK。 是啦，所以你找不到的客找老师咯。 那 你没有理由个群组里面会散到那么多人，你说不知道的，没可能。 哦，想问一下，老师是通常在一个场做还是几个场周围走的通常？ 老师譬如好似君豪嗰啲，朝头早喺嗰度练功啦。练功可能有啲学生又搵佢跳早舞咯。老师就跟学生啦。如果学生话到事嘅，咁佢系个学生设定去边度咯。咁但系如果老师比较高档次啲嘅，咁就老师话事啦。我晏昼个学生喺边，你唔好要我去到咁远。咁譬如沙拉嗰啲咧，就真系老师带过我去啫，我自己都唔识揾嘅。系啊，所以其实每一个呢啲 club 啊，或者每一个呢啲场咧，就一定要首先要针对啲老师。你揾到老师就揾到啲学生，揾到啲跳舞嘅人噶啦。 我想问一个老师有几多学生到噶？可以系咪争好远噶？ 咁嗱，你当佢每日四场啦、 啊。 通常又唔会咁即系咁搞到自己咁辛苦嘅嗱，早舞、茶舞、晚舞、猫头鹰舞，咁你当每一个老师每日接两到三个学生咯。咁有啲学生有钱嘅咪日日跳咯。冇钱嘅就一个星期跳一到两次咯。 OK， 系啦，咁有阵时有啲可能比较年纪上大咗啊，或者经济上大家几分人去夹粉，请一个老师咯。 剛才你形容即係呢啲地方多數都係上緊堂咁喎，係咪？會唔會一班朋友自己去玩 嘅？玩嘅， 會玩嘅。 嗱，玩之餘就係揾一個老師教佢跳舞咯。 OK， 咁玩多定係上堂嘅多㗎？通常 兩樣都有嘅，兩樣都有。但係最重要啊！你譬如而家你 YouTube 啊、Facebook 見到嗰啲一堆人喺度跳狂跳舞嗰啲咧，嗰啲只不過係通常晚舞會有呢啲情況嘅，咁。其实跳舞主要分开两大类，拉丁同埋 ballroom。咁佢影出嚟嗰啲差唔多好似排排舞嗰啲嘢嚟嘅啫。 即系点啊？排排舞即系娱乐噶啦。 即系一堆人，譬如十几廿人一齐跳咯。你见到嗰班人 系 十几廿个在喺度，咁跟住音乐跳嘅啫嘛。咁你拉丁就好似琴日你揾阿梁振华上嚟讲啦。拉丁咧就系、是、通常两个跳，但系两个唔代表你系原地跳噶、哦。有啲拉丁舞，譬如好似斗牛啊、samba 系全场跳嘅、哦。咁你跳 ballroom 就冇可能原地跳啦。 O K， 系沿住个舞池一路咁跳嘅、哦。咁所以你话 distancing、social distancing 冇可能嘅、哦。 O K， 好啊，梁小姐，我想问下你近排仲有冇去玩？听你系咪冇玩啊？即系 冇啦，咁尤其是而家疫情，我自我封闭啦。但系我早几日我就同个老师。 即係呢件事爆咗出嚟之後，我就 WhatsApp 嗰個老師，佢就有去呢啲場嘅，佢話佢都驚到自己去咗梁顯乜嘢， 梁顯利， 即係油麻地嗰個 梁顯利社區中心做社區檢測，係 啦，佢就即刻自己做咗啦。 OK， 咁但我聽到呢一樣嘢，佢講俾我聽，我唔知係咪事實啦。佢就話第一位女社沙拉染到嘅女士咧，就係、是、因為佢個仔喺美國翻嚟 quarantine， 應該喺酒店，佢就去探個仔，個仔就中咗。中咗就去咗 Starlight， 就搵个外籍嘅男老师跟佢跳，带佢跳，咁就一路咁 spread 开嚟啦。咁其实我觉得呢，如果真嘅话呢，就係、是、呢个检疫方法呢係好大问题囉。 即係唔应该探得嘅，最紧要 唔係唔应该探，而係应该 centralize 咗嘅酒店。 你 冇理由，你即係而家我都想 staycation 啦。但係我去到嗰间酒店，点知道楼上楼下有冇人检疫緊㗎？ Okay， 但你探 我都 不敢去。Okay，anyway， 但我想問翻咧，就你知唔知近排你哋雖然冇去啦，大家係咪都鬆啊？戴唔戴口罩？你知唔知即係參與跳舞呢啲？ 嗱，我聽個老師講，佢話佢就自己屋企食咗飯先去跳舞嘅。但係佢就話啲客話做咩你唔陪我食飯啊？我一個人食個悶。 包呢啲嘅咩？跳舞啫，包埋 有 要陪埋食飯。 咁你去得跳舞，你有minimum charge 噶嘛 ？OK， 計人頭噶嘛？嗱，譬如佢早舞$60几。晚舞啊贵啲$200几，咁你两个人坐喺度，你唔食都要计钱噶嘛？ 哦，咁样嘅，即系条数打翻落去可以嗌嘢食，就喺嗰度扣翻咁嘅，嗰$200几度，譬如晚舞咁嘅。 系啊，嗰$200几、哦、通常啲人咧就喺度食埋饭，唔食饭嘅咧就都叫埋嘢，咪打包翻攞翻屋企慢慢食咯。 OK， 明白明白。好啊，不过时间所限，多谢晒梁女士打上嚟先，让我哋了解多啲啊，呢个点样运作啊，呢个跳舞嗰啲情况。梁小姐头先都讲啊，都喺呢啲嘅场所之前都去好多啊，所以好熟悉嘅呢、這个。咁不过今次啊，就讲到呢啲歌舞场所啲受影响啦，要包含喺呢个强制检测嘅清单当中啦。而另外咧，啲派对场地咧都受到影响，因为政府之前就刊宪咧，就话要一般称为派对房间嗰啲要关闭，去到11月26日。对佢哋影响系点咧？电话旁边请嚟有香港派对场地协会副会长黄清一齐倾下。早晨，黄清。 啊，早晨啊，你 系啦，头先就听咗啊，有位听众梁小姐形容嗰啲跳舞嘅场所系点样啦。咁但系今日跟埋你派对场地呢度，咁其实你嗰啲同嗰啲系咪一样嘢嚟噶？系点样一回事呢度？ 哦，其实唔系同一样嘢嚟嘅，即系嗰啲地方佢哋系俗称系叫做跳舞学校啦，或者系一个私斗嘅形式啦。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学校嗰啲。是專一用途的咁樣嘅，咁但係排隊場地其實同呢個用途係完全分開嘅。講真係極少極少數咧，係會租一個場地俾人哋跳舞嘅，因為多數啲客人上到嚟係玩設施為主嘅，係啦。 玩設施係咩意思啊？ 即係唔同嘅一啲，譬如一啲遊戲機啊，或者係一啲桌遊啊，係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設施係玩一啲設備嘅。咁就好少數會淨係租個地方用嘅地方用途。 但有冇试过咧？有冇试过真系啲人租你哋派对房间嚟学习舞啊，或者一齐玩跳舞啊咁嗰啲有冇噶？ 哦，因为就我哋同即系业界了解过啦，暂时我谂都冇人反映过系会有呢啲即系专门 book 一个时段嚟专门跳舞，我哋系从即系暂时都未试过嘅，真系。因为讲真，如果啲客人会想要呢个用途，佢哋多数都真系会 book 一个舞蹈嘅房间啦，咁样去跳舞嘅。咁但同派地房間就完全唔同，因為派地房間你有咁多設備嘅時候，就冇咁大嘅自由空間喺度噶啦嘛。 有冇咁多空間咧？你哋係咪即係頭先啲設施咪放喺個派對場地嗰度噶？都冇未必一個一大片即係空嘅地出嚟俾人跳嘅，應該都。 其實好少數會有咁大嘅空間出嚟嘅，係啦。咁多數都係以設備為主嘅，因為啲客人上到嚟係要符合更加多客人嘅唔同嘅需求嘅。咁所以好少會有咁大嘅地方係急嘅喺度。 Okay。 如果是急的时候就不会叫做派对房间的 了。但是现在就看了线就要你停到11月26日，你怎么看呢？ 其实首先第一时间我们业界知道了之后都是经媒体的。就是政府其实是这个政策颁布之前是没有主动找我们，就是无论协会或者业界去了解过这件事，或者是去咨询过啦。那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这个业界都觉得好唔合理同埋好唔公平嘅今次呢个政策，甚至乎我哋都有想去睇翻好多市民喺网上边嘅留言啦。其实市民大多数都觉得其实系今次好荒谬嘅，即系点解系跳舞学校出咗感染嘅事情， 又会关派对房间嘅咧？即系其实好，即系谂都谂唔明嘅。其实呢件事情系，同埋今次政府系因应呢一个事件出咗嚟之后咧，而讲翻一个定义出嚟，就系话啊，系一个提供个场地系作为社交活动嘅话咧，就会叫做派对房间。咁、以如果系以政府呢一个定义去讲嘅话咧，其实香港有绝大部分嘅地方都符合呢个定义。咁即系如果根据定义，其实绝大部分地方都系要停业嘅。 咁会唔会其实你就话你哋做呢啲派对场地协会，你哋啲会员就唔系俾人跳舞啦？但系会唔会佢用咁嘅定义之后，就可以包埋你哋会包含范围以外嗰啲，就真系禁到嗰啲跳舞啊？啱唔啱数啊？定系点嘅呢个？ 嗱，其实我相信今次佢系事情出现之后，就先讲翻呢个定义出嚟咧，其实系。即系似乎系想因为想禁呢件事情而禁埋相关嘅所有嘅一啲嘅地方啦， 殃及池鱼啦，即系唔关你事嘅原本就 系啦。但咁样做嘅话，就变咗你其实系好唔公平嘅。 嗯， 系、 嗯、 啦，因为其实今次讲真，主要嗰个感染嘅原因，并不是因为佢系边个地方感染，而系主要原因系因为佢除口罩啊嘛， 嗯， 系咪？即系你可以跳舞唔除口罩就得，例如你做运动你唔除口罩，其实系感染风险大大降低嘅， 嗯， 咁但系你今次系因为全部除晒口罩啊嘛 ，OK， 咁你应该立例系叫大家所有嘅社交活动戴翻口罩啊嘛， 嗯， 而喺之前其实政府都有颁布一啲法例系叫即系要全部嘅社交嘅活动都要戴口罩啦，例如我哋排队房间 ，OK， 而我哋呢个行业系真系系。跟從呢一個規矩，好守規矩，大家全部啲客人戴口罩，唔做食物嘅啦，已經。 OK， 但係都有咁樣，都想明白你哋嗰個難處嘅。多謝曬你先，黃青傾到先，多謝曬你解釋翻你覺得嗰、那個定義嘅分別喺邊度啊？黃青咧就是、香港派對場地協會嘅副會長。好，呢、這個時候咧又想關注一下咧我哋血庫嘅情況。之前都聽過幾次咧，紅十字會有呼籲大家捐血噶啦。咁今日又想再作出呼籲，唔知最新嘅情況係點咧？電話旁邊請嚟有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血液收集部主管梁雅思醫生一齊傾下噶。早晨，梁醫生。 早晨。 係啦，又聽到你哋話想呼籲，而家情況係點咧？ 係啊，其實咧，而家目前咧，血庫嘅存量咧已經跌到去一個我哋話極低嘅水平㗎啦。我講緊A 型啦、B 型啦或者 O 型血液嗰、那個存量咧都係唔足夠。大致上咧，整體咧全港嗰個血型存量咧，只係有三至到四日嘅庫存嘅啫。咁所以情況咧的而且確係比較危急。咁啊，而家咧就希望咧呼籲市民咧就係盡快前嚟捐血幫助啦。咁啊，確保醫院入邊嘅病人有足夠血液可以做輸血治療。 嗯，頭先提過個指標咧，就話而家得翻三至四日嘅存量啫。平時有幾多噶？正常嘅時候應該要。 我哋讲紧咧，如果真系最理想嘅情况咧，就系、是、有十日左右嘅存量嘅。咁但系而家系讲紧，即系差唔多系跌到一个我哋觉得系唔能够再等候嘅情况噶啦，咁样。 嗯，头先讲系所系咪特别 A B O 就系紧张啲啊？即系 A B 就冇相对冇咁紧张。 可以咁讲吓，因为始终咧 A B 咧，我哋叫做一个即系慢受，即系佢可以接受唔同嘅血型嘅血液咁样。咁吓，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只要A 啊、B 啊、O 嘅血型都系足够嘅，其实嗰个唔系好担心。所以反而咧，其实我哋睇翻都系A 型、B 型、O 型咧，其实就系最紧张嘅咁样。 嗯，有冇了解过点解而家少咗人嚟捐血咧？你？ 其實我相信咧，都係嗰個疫情嗰個問題係最緊要啦，因為譬如我哋留意到咧，每一次疫情嚟嘅時候咧，我哋嗰個收血量咧都受到好大嘅打擊嘅。即係頭先你都提過啦，我哋教即係之前咧都試過咧，就係又係上嚟呼籲，亦都係嗰個水平存量咧係跌到三至四日，主要都係嗰個疫情影響。又或者舉個例啊，我哋前嗰排啦講緊第三波個疫情去尾聲咧，相對穩定啲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講緊中學嘅復課咧，其實都係講緊佢都係去到九月尾先至開始陸續咧有半日嘅面授課堂。咁我哋亦都咧即係好主動，即係安排一啲半日嘅流動隊去做服務啦。即使係半日，咁即係 比起以往的抽血量一定是少一点的，但是我们都尽量去安排。那也都很好彩有很多学校无论是学生啊老师甚至乎校长呢他们都很帮手。那我们真的在这里想真的很多谢他们的。但是呢因为即是始终现在讲的就是那个疫情又再来了，同埋就是大家留意到其实都是开始动了，就是我们都说踏入一个我们叫做即是冬季服务的高峰期了。所以变了其实我们预计那个血液存量呢真係唔夠嗰個用量嘅，所以希望喺度咧就呼籲市民咧就可行嘅情況之下，盡快嚟捐血補充翻嗰個血庫存量咯。 嗯，頭先就提過一個指標咧，就講個存量就得翻三至四日啦，好緊張啦呢個。咁但另一方面，捐血嘅人數呢個指標又點睇咧？一般有幾多？而家有幾多人嚟捐血啊？ 其實我哋希望咧每一日咧有1100個市民去到登記嘅咁樣，咁我哋因為未必係個個市民都真係適合捐血啦，咁所以譬如打個八折咧，其實都希望咧至少都希望收到800袋或以上嘅血液。咁但係其實講緊咧前陣子因為真係嗰、那個情況唔係咁理想，變咗有陣時最低咧，我哋試過最低嘅時候真係可能一日收得200袋血到嘅啫咁樣。同個距離真係有好遠，咁所以變咗其實就有少少我哋叫坐食山崩，咁所以其實而家都希望市民可以早少少嚟去補充翻個血庫，就穩定翻嚇。希望即係因為始終我哋話每一日醫院入邊都有各類各式嘅病人咧係需要輸血，譬如一般就係我哋常見嘅可能係癌症嘅病人啊，或者一啲重型地中海貧血嘅病人啊。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留意到醫院咧，其實即使前陣子即係譬如疫情緊要啲，冇咗一啲非緊急嘅服務咧，其實好多大型嘅手術，甚至乎器官移植咧，其實都一路進行緊。而呢一類手術都係嗰個用血量相對都多嘅，咁所以變咗始終我哋都希望收翻多少少血咧，其實穩定翻個庫存咧，對於醫院嚟講係穩陣咯。 最好快問埋，想知多啲可以有咩方法？打電話上網點樣可以？ 係啦，其實如果真係即係市民 廿秒咋 嘅話，好建議咧就係咧打電話去我哋捐血站，或者咧用我哋手機用程式去預約。咁咪穩陣啲啦，可以減少個等候時間。 你哋嘅應用程式係 HK Blood 係咪啊？ 係 Hong Kong Blood。 Hong Kong Blood OK， 咁大家想知多啲就用翻應用程式攞翻多啲資料啦。多謝曬你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梁雅詩醫生啊。好，今日傾到呢度先，聽日再傾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獨孤蒼穹嘅備忘錄，品味文學散文之美。在言情或者传意论事之中，运用文字句构的艺术手法来表达，能够达到一个精美的效果，这个才是文学的魅力了。古蒼穹的备忘录这本书充分表现了这种魅力。我们随意找一篇小散文来读，你一定可以从中印证到我所言不虚。我哋就读《备忘录》中嘅一篇写瓜菜色相之美嘅描绘，你就会发觉写得非常之精细可爱，叫人读落去咧系深受感染。作者文字运用嘅艺术手法真系叫人叹服。 喜欢素食嘅另一个原因系瓜菜色相之美，予人无限喜悦。翡翠绿嘅黄瓜，珊瑚红嘅番茄，紫肉色嘅茄子。墨绿泛白毛的切瓜，修长带绿线的丝瓜，各种菜叶更加是不同层次的绿色变奏，加上豆芽、豆角、肉豆、河豆、麦糖豆皆各有其色，真是五彩缤纷，叫人目迷。而瓜菜各有造型，亦殊堪赏玩。瓜菜买回来往往找个大盘摆上，至于侧光投射的位置，慢慢观看，不胜沉醉，久不欲洗切煮食。瓜菜原有生命，它的美并非人工的珠宝器物可比。 这一小段读之遇见瓜菜之色相飞舞在你眼前，清丽可亲，万物静观皆自得，你不能够不信的。更难得的是作者进一步写这个瓜菜煮后的新面貌。 黄瓜去籽，切成肉环，苍翠温润；节瓜去皮，切成长条，有若浅绿的宝石棒。